欢迎收听 MJ 十三吓，今日冇讲个好字喎。欢迎收听 MJ 十三，收听同埋收睇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今日咧就荣幸地、劲抽地咧，就揾到一位大师傅上嚟。 哇，客气啦，卓飞。 边位嚟咧？咁可能有啲听众朋友有听其他网台嘅节目啊，咁样咧，咁啊呢位就大家都应该熟悉噶啦。咁就系一位。我哋叫做啦，我叫做熊仔师傅啦，其实应该系叫熊师傅，就尊重啲嘢。 OK 噶，都 OK 嘅。 系啦，咁啊，但系咧，今日熊师傅喺度咧，咁大家咧就可以睇翻个题目都知道啦。咁今日个题目就系讲呢个叫同降头有关嘅嘢，一啲巫术有关嘅嘢。咁啊，点解咧？我觉得 MJ 十三除咗吓，即系净系要讲 UFO 啊阴谋论之外，其实所有神秘嘅嘢或者解释唔到嘅嘢咧。其實都應該涉獵在入面，即係唔可以淨係話我聽 MJ 十三，淨係聽 UFO 嘅咋咁。咁當然你可以咁選擇嘅，但我又覺得即係如果多啲嘢知道嘅，可以同人哋講多啲嘅，咁你咪型都型啲啦，係咪先？啱唔啱啊？好啦，咁上個禮拜咧就啊又奇怪，我以為上個禮拜嗰集咧會俾人省到飛起咧，點知又反應又 OK 喎。我覺得上個禮拜好集好集好 hea 嘅。Anyway。今日咧上個禮拜講到今日咧，就叫大家唔好遲聽。點解咧？因為一开咪其实嗱十点钟 MG 十三就出街啦。咁如果你系十点，你而家如果而家听紧嘅时候咧，系已经十一点咁样咧，其实你已经迟咗啦。咁就可以唔使理最尾个 part 嗰个咁嘅小实验。 系， 但如果你而家开呢一 part 咧，如果你而家听到而家都仲系 within 十点零五分咧，咁就可以 join 我哋去到呢一集最尾嗰一 part， 咁就有一个小嘅实验同大家玩一下。咁、那个实验系咩咧？那个实验就系一个用。我哋称为我叫做念力啦，用念力尝试去移动一样小物件嘅一个实验。咁但系我要点解要个时间咁重要咧？个时间就系要将所有人大家集合埋一齐，喺同一个时间大家一齐用个念力去谂嗰样嘢。咁然之后咧，我哋都会出街嗰一晚咧吓，其实我哋会 set 定部机摆喺度，跟住就拍低成个过程，咁啊睇下会唔会。大家的念力可以影響到那件事，令到那件事完全不同了這樣。所以呢、這個實驗去到最尾那一部分才介紹給大家。現在呢就有熊仔師傅在這裡，又不要歇那麼久，所以就要介紹了。深信有一些聽眾朋友可能真的好俾面，淨係聽 MJ 十三嘅話，我諗唔多嘅。 唔係我係啦，我已經係啦。 但係我深信有啲人可能淨係聽 MJ 十三，未必聽其他台嘅節目咧，就咁可能對熊仔師傅或者唔認識嘅。咁我就先容許我要照顧曬所有聽眾朋友啦。咁我就講少少熊仔阿熊師傅個背景俾大家聽啦嚇。咁其實熊師傅咧就係、是、一個我簡稱或者我直接咁講就係、是、一個精通巫術同埋降頭。其實係咪淨係嘅一個師傅？係咪其實圍繞住淨係東南亞定係其實西方巫術？ 其實西方我有去過學嘅。 啊，你都 即係我有去過學。其實我係去過睇過裏邊。究竟会不会同我哋有关系嘅咧？ 嗯，其实有冇关嘅咧？讲真的、你就答我有定冇先，我自己会问你。 其实有嘅， 系有关系嘅， 有 嘅系嘛？ 有嘅， 哇正、啊！原来有关系，成日都以为系我光头就还光头，西方巫术就系、 是、西方嗰边， 西方巫术以为冇关系，原来有关 系嘅。 OK， 好，我哋阵间再强烈探讨落呢样嘢啦。咁另外咧，就阿洪师傅咧，就佢自己亦都有养，我哋叫有养鬼仔啦。咁嗰个鬼仔正话你讲咗个数字出嚟咧。 嗯 就我呆一呆嘅，你讲多一次个数字系总数系几多啊？ 喂，而家我会唔会讲出嚟令人惊恐咧？ 唔系个数字嚟啫， 二千万只到啦， 二千万 佢哋系孤零嚟嘅， 孤零， 即系无父无母啊，甚至有啲系夭折啦、 啊， 唔喺度啊，总之系身世唔方控嘅咧。 因为正话咧喺录音之前咧，咁啊啱啱我有个朋友喺度啦吓，咁啊。跟住我又介紹佢俾你認識咁，即係傾下偈咁。跟住你一講完個數字之後，佢呆一呆嘅，即係佢即刻咁勁咁。 我唔係全世界唔止，如果你咁講係啊，但係就話依個係其中一個法門咯。 二千 萬隻，其實有人話有冇咁多咧，我唔知道。但喺我度咧就係佢頭先你位朋友講有一個問題好正嘅。係。你记唔记得晒佢名字？一定唔记得。 系系，我正想跟住问你，你记唔记得你名字？咁梗有啲记得嘅，系咪？ 一定，即系你好似 即系最 friend 嗰几个， 即系最更新嗰啲咯，记得。 系就记得嘅。OK， 咁另外阿洪师傅平时都系做一啲转运嘅工作啊，咁比较上一件事系比较上即系出名啲，令到佢系人都开始认识佢咧。其实就喺好多年前啦，咁梅艳芳小姐 过身 病重之前咧，咁其实洪师傅就。是他在报纸上高呢、就 已經預言咗阿梅艷芳小姐會幾時 唔喺度， 阿妹姐會幾時會唔喺度啊？咁樣咁佢亦都係中曬噶嘛， 中全中 全中噶嘛，因為你好似講過話佢睇 唔 到1月1號 太陽啊， 係啦，咁佢結果就係12月30號 啊。咁其實嗰陣時做呢個訪問咧。 其实是不是很 hurt 的呢 hurt 的，同埋传媒朋友很紧张啊，因为他听完之后吓， 得你够胆咁讲， 个个话他不会有事， 但是他访问你嗰阵时系时间系几 时？他传媒访问我嗰时，我如果我冇记错啊，应该是六月到咋，因为嗰阵时梅艳芳小姐咧仲系着紧啲背心出嚟记者招待会，系话冇事嘅， 话冇事 系啦。嗰阵时就系一宣布咗一个新闻咧，就变咗城中热话，咁所有除了医学途径去找这个问题之外呢，就每一个传媒朋友就去找那些玄学啊去算。 是 啦。其实很多人都说他过了他的生日，梅小姐的生日就会没事的。那他其实来到找我呢，我就他都是很荒谬的，其实是不是没事的？不是的，跟着有事的。跟着那个记者朋友呢就很紧张的。打去给他总编。 出不出得街 有边讲的事，跟着总编说，我总编好人的，真的好人。他叫我傾電話，你肯定的， 因為你錯了就很大鑊， 錯了你下年就不用開工了。跟住我話我沒算錯的，他嗱咁啦，不可以寫人生死的，他只可以寫個高危，你是肯定十二月他見不到一月的太陽嘛，我肯定見不到，咁 OK 啦。咁佢哋嗰陣時我仲記得好似係沙士啊，咁佢就話咁好啦，星期六出封面啦，即轉。其實嗰陣時好笑嘅，佢哋打俾我。我一日賣曬咯，你而家冇得翻轉頭，我冇問題噶。咁當然啦，咁我哋祝福佢啦。咁希望我算錯啦，我寧願我冇得做好過結束一條生命。咁後屘到一 OK 咗之後咧，真係過身啦。咁啲傳媒就繼續嚟嘛 ，check 第二個啦，跟住話我唔再 check 啦。因為唔 好好 有 嘅， 始終我又好中意聽佢啲歌咧。 係， 咁你始終一個偶像，同埋當年後屘阿哥哥過身咧。咪又系潮谣言满天飞嘅，后屘我好中意张国荣先生噶，因为佢系力撑一个细路仔基金嘅，因为我 系 撞过佢两次嘅，好有冇明星价值，真心去帮所有贫苦大众嘅。咁我系、那个记者问我啊，张国荣先生而家传佢俾鬼迷死啊，跟住我话冇可能，咁我就喺我嗰篇访问度咧就举出咗五点，系唔关降头事，唔好将所有嘢。对号入座，咁讲完之后咧，咁我啊呼吁就，其实人已经过咗身啦，不如俾佢安息啦，大家唔好再去揣测任何， 系 啦，所以就系话好似咪怀念追到啱嘅，唔好再去讨论啦。 OK， 嗱咁啊，点解今日去？可能啲听众朋友第一件事睇到个题目啊，或者睇到今日揾咗一位师傅上嚟，第一个谂法都系吓，唔系啊嘛 ，MJ 十三揾个师傅上嚟讲。降头，即系会唔会好似普通，即系唔系普通，即系好似其他灵异节目咁样咧？咁其实唔系嘅，因为今集点解我都想讲呢个降头，系因为我同阿洪师傅对话都大大话话都饮过几次嘢啦。咁啊，大家嘅对话嘅过程入边咧，我觉得佢讲嗰啲嘢咧，佢又真系唔似我另一个节目咁妖言惑众，佢反而咧。是有好多嘢话俾我听，就係呢啲唔关降头事，或者降头唔係你哋諗到咁神化，或者唔係你諗到咁古灵精怪，或者係巫术唔係你諗到咁 V 嗡嗡嘅嘢，反而有啲嘢係用科学解释到，或者有啲嘢有理论去解释得到。咁我都觉得应该，即係我强调多次，我都觉得係应该要同听众分享一啲咁嘅资料，等大家唔好话听到降头嘅就一定唉又有鬼呀、啊、又有剩呀、啊或者係好恐怖呀、啊、咁、甚至我都希望俾大家一个即係一个观念，就係、是其实降头都可以解释得到，亦都可以係用科学解释得到。咁如果当大家听完其他人讲话唉个人俾人落降头呀、啊、咁大家有个即係初步嘅認識先啦，咁、起码知道乜嘢係真乜嘢係假，或者一个真相係点样啦、当然希望大家可以打开个 open mind， 今日即係打开个心灵，试下听下另外一啲嘅信息啊，咁样好吧。好啦，咁我哋入去啦，咁正话介绍咗阿洪师傅你嘅即係 少少嘅 所谓嘅背景啦，咁令到啲人都即係都原来即係洪师傅都系上，可唔可以叫上一辈啊， 是啦， 上一 辈辈啦，唔止上一辈，老几辈嘅人。 我咁样讲，我又惊俾你闹你。 唔会唔敢唔敢， 即系上一辈嘅一位嘅真系师傅啦， 老人家 系真系有好多好多，佢有好多资料俾我睇过，亦都好多嘅 嘅，我點樣形容呢？甚至乎譬如好似啱啱我都可以講㗎，譬如啱啱離開咗過身嘅泰國嘅白龍王，白龍王其實都係你師傅之一， 我師傅 係咪？ 其實呢有一我哋有少少叫做更正先，其實所有去過拜白龍王，其實白龍王係個人啦， 係 有一個神像騎住條白色龍， 係 著住件白色衫嘅，嗰個就叫白龍王公， 係 白龍王個師傅，我哋叫佢做師公，咁呢樣搞清楚先，因為好多人兩個混淆咗，第二樣嘢，其實所有任何善信去過拜白龍王、上過香都係佢徒弟，但我哋就叫做當年真真正正去拜師，就叫入室弟子，其實入室弟子同個分別就係、是我當年白染，即係話白龍王收我。因啲因緣際遇啦，咁我就我想做入室弟子得唔得？咁師公咧就最後落降神啦，就 OK 收你 ，OK 咁樣，即係其實就係白龍王個師傅 收啦， 親自話陰點 OK 啦，呢個可以。 所以因為香港好多朋友咧有少少混淆啊，因為成日聽到白龍王、白龍王、白龍王公究竟係邊個咧？好多人當唔知有白龍王公嘅，其實白龍王係個人，周陰南先生。即系企喺度成日同你倾偈嗰位，佢哋叫白龙王。白龙王公咧就借佢肉身降神落嚟嗰位，就系你哋有阵时去到白龙王嗰间庙啊、士拉叉嗰边咧个齐心殿，有一个好大嘅神像，骑住条白龙，着住件白色衫、白色胡须嘅阿公，揸住支龙头拐杖，揽住条绿色嘅佛珠，嗰位就系白龙王公，我哋叫师公。 就其实就佢 降落嚟， 降落 嚟，借白龙王，即系周南先生嘅肉身。即係好似人哋上身咁，但係佢就冇嗰啲陣啊，嗰啲冇嘅，好正常。 嗰啲係做戲嗰啲嘅啫，係嘛？ 係，即係夠鐘佢上住香，請師公落降身降神，佢就降佢落嚟噶啦。 OK 咁樣。好啦，嗱，咁今日個題目就係、是、即係叫做拆解呢個降頭啦。咁大家睇戲都睇唔少啊。所謂降頭就係、是，嗰、個人無端端見佢。即係好話冇聽，我好似正話我介紹你識嗰個朋友咁樣咧，即係雙目無神，烏下烏下咁，又話佢俾人落嗰降頭，其實可能根本就唔夠瞓，跟住成晚喺度 WhatsApp 係嘛，唔夠瞓，咁啲人就話：喂，係咪俾人落降頭啊？少少唔舒服啊，俾人落降頭啊，食錯嘢嘔啊，又俾人落降頭啊，咁其實降頭係乜嘢嚟？ 其實降頭係巫術嘅一種法科法技，我哋可以講，其實巫術最初係好嘅，巫醫係醫人嘅，但係因為佢哋。有啲人始终佢系人嚟噶嘛，会有啲心术不正。既然我医到你，我可唔可以试下害你呢？ 即系有啲私心啊，或者 系啦。咁我试下点样害你呢？就开始降头巫术就开始变质啦。其实最初巫术系好噶，其实之前报纸我有讲过，跟住一路慢慢人个变种啊，我救得你又冇乜回报啊，不如我试下整下你咯，睇下会唔会好啲。咁佢开头咪跟住一路变咯。好啦，日而久之。就出現咗降頭，其實降頭係咩呢？科學嘅理論係落降者、施降者。假設而家我落出飛降頭咁啦，我嘅念力去影響你嘅腦電波，呢個係科學嘅解釋。咁你可能會睇，唔係喎，我 你嘅念力 係啦， 去影響我嘅 腦電波， 我嘅腦電波 係，即係等於我揾而家你有一部收音機或者 walkie talkie， 我開干擾器嚟干擾你啫嘛。咁會唔會易明啲？ 咁同我讲个好伤心嘅故事，令到你喊冇分别嘅啫喎。 系啦，类似啦，但系我系冇讲到嘢噶嘛。但系其实光头嘅强弱啊，系在乎嗰个巫师嗰个念力有几大。即系我举个例，曾经喺上网揾得到噶。有一个咩伦敦大笨钟啦、有一位教授，系集合咗唔知一百人几千人。一齐谂住嗰个钟会慢一秒，其实当日啲人会觉得，傻嘅，边有可能咧？咁教授做呢个实验，咁当然佢有好多精密仪器啦。结果大家一齐谂住慢一秒，慢一秒，慢一秒，佢就慢咗啦。 真系慢咗， 真系慢咗。上网查翻有呢个资料嘅，咁其实光头嘅意思就系咁啦。我一个人等于你一百人嘅念力，其实巫师念咩啫？佢由朝到晚念，佢就系念佢嘅集中力啫嘛。 哦，用佢嘅念力，即系练强佢嘅念力。 系。 令到佢有 影响力， 好似好大班人咁强嘅念力。 即系你话唔系嗰啲，即系无啦啦落你降头，跟住你迷痴痴俾晒钱佢啊，冇可能噶，呢啲冇可能。好似举一个少少例子， 都系做戏 做电影桥段， 电影桥段先至系咁嘅啫。 即系你话差开少少啊，即系你好似话鬼会话去食烧腊咧， 咁我养鬼养咁多，我未见佢鬼去领嗰啲小粒咯。呢啲太夸张， 呢啲 电影桥段，因为佢电影一定要放大，咁你先深刻印象 啊嘛。系啦， 咁你无啦啦点会走去话？同埋好多人话七月节嗰啲烧味，冇味噶，食咗你睇我，我成日食到我肥尸大只，唔见啲烧味冇味。即系呢啲系已经系太过 咁，只系佢搵去咗间冇味嘅烧腊店啫， 材料有问题。 只是他去了那间烧腊店有问题，就不是真的说七月节有事。OK， 现在降头你的意思就是用一个念力去影响一个人的脑电波。 是 这一种这样的做法，这个是科学的解释嘛。 是。 但是这种做法可以影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举个例。 要视乎那个巫师了。其实最近是影响到他精神错乱的。 是。 他不真是一个巫师啊，或者一个师傅，他不会拿你命的。 嗯。 他拿你命他要孭债的。 嗯。 哇！咁你即系 咩叫咩债？即系佢个即系因果系咪咩意思啊？ 你可以咁讲，即系成日话叫人行善积德啊！咁你害咗条人命，咁你仲何来系人善积德咧？同、埋你嘅法力有时，如果去翻少少玄学嗰边，你要借助神嘅力量噶嘛？ 嗯， 咁你无啦啦，你中意落个降台就整死呢、這个，一阵就令呢个跳楼，一阵令呢个车死，咁边个神会帮你啊？冇、可能噶嘛，同埋太夸张啦，最极其啦，同埋唔系人都可以落佢降头噶。 唔明呢、這个唔明， 即系假设我唔会话我见到卓飞 唔顺眼， 又唔好话唔顺眼啦。我哇佢好有钱，我而家落你降头，俾晒啲钱我，冇可能。即系唔系话人都喐得嘅，唔系我中意搞呢、這个搞呢、這个。 哦， 即系好似而家坊间有个 咁系个咩规限呢？ 第一，你一定有欠我嘢嘅。 我有欠你嘢嘅， 举个 例，即系譬如你系师傅咁啊。 未必一定是师傅，可能而家我是一个普通人， 你 找我请一个师傅 嚟落我降头， 系 我一定要有嘢欠你嘅， 欠我嘅，即系好简单。而家讲嚟讲去，任何国家都系噶，你去同一个女仔，好咗，咁你应承佢山盟海誓嘅，跟住你冇啦，唔去啦，我原来都交晒老婆嘅， 呃佢嘅， 系啦，咁咧佢咪搞得你咯，但如果唔系嘅，你真系真心中意佢嘅，冇问题噶，冇人搞到你噶，搞你做咩啫？呢个系第一样嘢，第二样嘢，我哋成日讲十善嘅人善。一至十个十，善良个善系冇人会做到你嘅，因为如果无啦啦，例如我中意落降头落 A， 落 B 落 C 落 D， 佢系一个十善人，我落咗佢，第一我一定落唔到，第二天会收我。 咁、那个缘咧系咩咧？即系佢做善事嗰啲人咧，就唔会俾你影响到佢脑电波，系咪咁解？ 嗱，我哋可以从另外一个知识上去讲，通常你做善事十善啦、啊，你个心地系咪善良啲啊？ 是啊是啊，你个脑你做唔到善事、啊， 你个脑电波喺科学解释系咪 pure 啲啊，纯洁啲啊， 系啦、啊，或者系另外一种 层次啦， 层次， 即系或者我哋喺西方嚟讲叫高修为啲咧， 系， 咁我点、啊、我影响你系咪困难咗啊？ 嗯， 但唔系嘅，你个心成日谂住我害呢、這个呢、這个我唔啱，嗰、那个我唔中意，一阵间呢个咧又搞亲我啲乜？你个本身你已经嗰个黑暗力量好犀利，个负性磁场，外国叫做，咁、我系咪好容易吸到个掣入嚟俾你啊？ 嗯。 你完全好 pure 嘅，你举例，你一个十善人，你系一埲墙，系冇借俾我吸入嚟嘅，我埋唔到你身嘅，即系当然啦。嗱，我哋另外一种讲法就系好高级嘅降头师，我就望你幅相，或者知你个名，埋嚟拍你一下已经可以噶啦、但有冇必要做一个好人先？世间上好人已经唔多噶啦， 系 即系仲要搞埋佢就天收噶咯。 我喜欢你那句世间上的好人都不多这句。 还有句我想你都会挺喜欢的。人比鬼可怕嘛。 啊、这个绝对。这个好绝对。你想想我都不怕，我都不是很怕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无端端他不会无端搞我。 对 吗？而且我也经常强调为什么 MJ13 不会讲鬼故，就是因为我觉得鬼不应该是恐怖。 鬼未死之前是人来的。 对啊，其实都是人来的。所以为什么呢我不 需要太过渲染。 对啊对啊。即当然人需要有些位置有些恐惧的，即是间人都听鬼故是开心的去路人、啊、但是如果真的听去到相信了鬼是恐怖呢，我又觉得很偏激了。 我不是这 样的是吧？ OK， 正话你讲到那个降头就是一个这样的念力、但我经常都听见有些人即我问的， 请讲请讲， 对你来讲可能是很低能的问题，甚至因为我很少讲，所以变成我也很少去找这些资料，所以可能有些听众分分钟的料仲叻过我，但系所以我问个问题可能低能 啫。 我成日听见啲人话中咗降头， 系 话佢好劲啊！佢中咗个降头又呕蜈蚣出嚟啊，跟住有啲又呕钉啊，有啲又呕即系啲曱甴啊，或者系 我听过有啲人话就中咗降头啊，佢大便可以大便咗啲曱甴出嚟啊， 嗯， 即系争即系佢，总之系即系最恐怖啊，蛇啊、虫啊，咁嗰啲都会呕出嚟啊，咁样，即系争在未呕只鸡出嚟啊，未呕只鸭出嚟啊，咁样，成只成，即系即系总之即系 即系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啦。 咁但系如果你正话学你正话嗰个讲法，由你个脑电波影响我，由你个念力影响我脑电波，咁我点样可以物质地去做到呢啲咁？恐怖嘅嘢出嚟，定系嗰啲根本系假嘅咧？ 据我认识， 嗯， 呢啲系属于蛊嗰方面。 哦，蛊嘅 嗱，降头， 嗯， 因为好多人捞乱叫做蛊降、蛊冇降嘅蛊毒、降头两样嘢嚟嘅。同埋你话去到要呕咁多嘢出嚟咧、 嗯， 其实正路嚟讲，你已经死咗噶啦。你个胃可以容纳到咁多嘢，即系你降头里边最得人惊就系飞针降。 嗯， 飞针降咧可以略略讲讲，同埋铁钉降。 嗯， 咁当然啦，而家其实每一个巫师，佢为咗自己起身价，佢都会谂一条formula出嚟嘅。除咗念力之外咧，嗱呢啲念力系最快嘅。 嗯， 因为我只可以影响你啫嘛、我唔使喺度整依样整嗰样，跟住又要飞支针、山长水远支针都唔知中唔中你，跟住咪先，跟住中咗之后 要咁咁，我唔系实中嘅咩？ 而家你网上有啲噶，有啲飞针飞入你度噶嘛，佢连生嗰支噶嘛，飞入你度咧，咁佢咧你就夜晚黑就会，只要嗰边念经咧，你嗰支针就会周围走走，咁其实我哋唔会死噶，咁你会觉得好痕，咁你就会自残，咁最后咧自残到你自己咧毁晒容，咁就算噶啦。 哦 ，OK。 咁其实我又有个少少疑问啦。 点样可以飞咗过去呢？即系嗱，我当我真系唔识嘅， 系 我真系当你正话咁讲。 嗯， 你嘅念力， 嗯， 点样可以令到一支针走入去个人嘅身体入边，而佢又唔知咧？ 嗱，所有嘅巫师 系 其实系同鬼灵魂系会有某程度上嘅牵连嘅， 系即系有 connection， 即系或者系 即系例如我飞支针，好多人都解释唔到。啊，我念力飞。如果我住喺大北极嗰边咧，我你飞到嚟支针都唔使 啊！你住喺 柴湾尾啊？ 我住喺柴湾尾，系咪？你住喺九龙，你都飞唔到过嚟啦，系咪？ 飞到你跌落海啦！即系佢哋就会觉得一样嘢系借咗阴灵嘅力量，即系所谓嘅俗称讲得俗少少鬼仔，佢就拎支针插入你度啫嘛，插入你度，咁佢就会翻去回报啦， 又搞掂啦，送咗货啦， 系啦，系啦，咁你咪喺嗰边念经，其实你念经嗰一刹那。只是在那里影响你的念力吗？同样同一个 theory， 那你念力你不是成日觉得有支针在那里、那么好痕、那网上有很多个、短片是影到支针出来的，其实真正的真是玩这套东西的人呢差不多死了、即是已经、 即是懂玩这种这样的 技术，现在不用那么复杂的，我只是影响你认为有支针就行了，我为什么搞那么多东西，脑电波是没有那个距离的嘛，只要我答啱你个 channel， 即系好似佢讲翻差少少远啦吓。点解啲人话我见到鬼？有啲人话咦白色，有啲人话诶好蒙、哦，有啲人话咩色？啊，有啲人话唔系，同个人一样噶、 啊。 你个脑系一个心机，你只要 tune 得正，收咗个电波，你咪见到嗰样嘢咯。可能你啊而家蒙蒙地，你收两个台中间，你听唔到联网台嘅，咁、你咪查查声，咁你咪见到佢蒙咯。但当你扭正啦，诶，咪见到咯，一样道理啫嘛。只要我知道你啲嘢，所以好而家坊间好多人话，好多师傅话，喂，我要攞你生辰八字，要攞你个全名。 其实唔使嘅， 真坚嗰啲一定要见我你个样子，近照啦，梗系唔系拎你小学嗰幅相啦，系咪先？一年内啦，同埋知你个真名，咁已经够噶啦。 咁就已经够。 有啲就话我要知佢个名啦，有你幅相啦，地址啦，跟住剪你头发啦，剪埋你手指甲啦。其实如果剪咗你咁多嘢咧，唔使搞噶啦，埋咗身啦，系咪先？呢啲系太夸张啦， 你嗰个啦，系嘛？ 系啊，真系嘅，太夸张啦！ 去到咁埋身嘅，使钱吓揾杀手嗰个啦，啱嘛？即系我唔系鼓励大家咁做吓，我即系咁嘅 比喻啫。 OK， 咁但系嗰啲见到有啲真系呕支钉出嚟嗰啲系 其实据我所知啊， 嗰啲就系蛊啦，嗰啲 系啦蛊啦，同埋而家咪坊间好兴有啲鸡蛋嘅，碌完之后话帮你解降，跟住一打个鸡蛋。就跌两支汁或者跌啲钉出嚟，我唔讲真与假 魔术 可以咁讲啦， 系 其实真 我好直接噶，你知我 真嗰啲咧唔需要搞咁多嘢，同埋佢唔会喺你面前表演啊 吓， 逢亲你帮人哋解一个降，等于同另外嗰边挥 系， 咁你仲你已经人你唔知道你肯肯定你高班个人噶，可能你解完之后佢嗰、那个 再叻啲 嚟搞翻你咧，唔会咁高调啊，即系影晒 VCD 啊咁冇。 系我整嘅， 系啦系啦，系我。跟住鸡蛋打只俾你，冇可能。 系 佢会好，佢会眯埋唔奇，静静鸡帮你。会有呢啲人， 即系其实系嗰啲师傅好多时做都系好低调咁去做， 一定低调嘅，即系佢唔会出嚟 V 晒冇啊，唔会嘅，即系好低调。因为佢亦都怕一样嘢，我做咗嫁娘啊， 嗯， 虽然佢系某程度上佢系主持正义啱嘅， 系， 但系你做咗嫁娘，如果你讲翻因果理论，你咪 involve 咗人哋个因果咯。 Okay. 你 make sure 佢搞佢一定冇系受害者， 系， 可能佢搞人哋咧，人哋而家。帮佢报仇， 因为嗰个正义嗰边系冇一个 好难 define 噶， 系啦，即系你唔同观点立场啊嘛，即系你系咪真系做紧件好事咧？ 佢认为啱， 你表面做好事，实质上你系害紧佢咧。 系啦，就系咁啦。所以佢哋通常咧，眯埋嚟做嘅，即系起码而家我佢认为而家佢同佢搞一个，佢系啱嘅。 嗯， 咁佢眯埋嚟做，佢唔会高调嘅。 嗯，即系嗰啲师傅其实好多都，我又好似撑远啦，但系嗰啲师傅其实好多都系即系睇钱去做啊，定系佢哋都会话去。即系凭良心去睇下，喂，你咁样害紧人，唔好做咁。 两样都有， 系。 中你话后者咧，差唔多绝咗职噶啦。 后者即系 话凭良心做嗰啲绝晒职噶啦。因为你通常凭良心做嗰啲，你喺我哋唔好讲远啦，睇翻去唔同嘅国家， 嗯， 你见啊，而家有好多好金碧辉煌噶嘛。 系系系。你讲乜嘢好金碧辉煌先？ 有啲庙宇啊，神多神多嗰啲辉煌，其实唔系话个师傅问你收钱，佢哋冇嘅，佢哋捐嘅，啲善信捐俾嘅，即系 OK 啦。哦，你帮我做咗咩？我捐俾你，咁个师傅都要生活噶嘛。 嗯， 佢冇可能话我 free 俾你，佢 free， 佢由朝到晚，哇！你行过见到哇，好生呢个师傅好生意，排晒队。哦，原来个师傅由朝到晚都系喺度 free 嘅 ，free 嘅，唔系其实 free 冇问题。 咁要食饭噶。 喺泰国有个师傅已经唔喺度噶啦，嗰个就真系 free 嘅。佢本身系一个好有钱嘅人。当年人嚟讲啊，黑龙王，冇人讲啊，呢度讲些少啦，未讲过嘅我，黑龙王佢本身系一个大有钱佬，大地主，嗯、你见佢好得意个，要深夜见，着、 嗯、 黑衫见，佢见到佢中意你咧，佢突然间会送条金链俾你，送条金戒指俾你，跟住乜都唔使你捐嘅、因为佢本身佢大把钱，呢、這个就得，但系佢已经成咗仙噶、成咗佛噶，卖晒报纸噶，离开咗人世嘅又系。 咁佢就可以免费帮你做啦。 係啦，佢就冇所谓。咁但係亦都佢嗰边好多善信到佢靈啦，或者佢个愿望成功啦，佢哋都有好捐献。黑龙王喺嗰边泰国嗰间庙呢好大、我諗係我哋十二个政府大球场咁大啦。 哇， 佢本身都大地主，啲人继续同佢 十二个政府大球场 迷路家入去迷路，同埋再讲得难听啲， 宫殿咁样， 基本上你要揸七，讲得夸张啲啊，其实唔系个个都行嘅啫。你坐架车入去，入到去个主殿咧，都唔系好夸张噶咋？ 喂，嗱，真系第一节啊，已经我觉得好精彩嘅。讲真，我觉得即系我都系第一次去真正正去认识乜嘢叫光头啊，或者呢一啲我哋叫做比较真系古怪啲嘅一啲题目。咁而家第一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MJ 十三。我哋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真系我系兴奋嘅，因为点解咧？即系当你不停喺度讲 UFO 嘅料咧，其实真系有啊，有好多 UFO 嘅料嘅呢个世界上，你都知嘅， 好听啊！ 但系个问题咧，又唔可以讲好听嘅， 唔系我都见过啊，我真系见过，真系见过两次， 系咪？我哋阵间先讲你嗰样嘢。但系因为始终啲外国嘅 UFO 档案好多时候有啲真系出现就冇咗，咁你讲唔到一集噶嘛？咁但系我亦都想。真的聽多啲其他古靈精怪嘅嘢，即係所謂古靈精怪。所以今集咧，你可以咁 details 咁去講咧，其實我覺得係好開心。 不過多謝圓網台，多謝 MJ 十三，多謝卓飛。 咁啊，我覺得有啲嘢係值得去同人哋聽下，大家去理解多啲啊。好啦，正話就講咗呢個咩叫光頭啦。咁樣咧就我雖然正話仲有提過一樣嘢叫股啦，咁但係股我哋陣間或者 睇 下今日個時間有冇時間講。如果唔夠時間，我哋即係如果聽眾係。中意呢啲資料咧，我哋下一集先至再揾阿熊仔上嚟。咁啊，但我哋先講咗光頭，其實有幾多種？ 其實光頭大致上分啦。其實如果要分細咧，你可以分到幾百種嘅。但如果我哋講大類先， 幾百種啊， 係啊，好犀利噶。佢因為頭先我講過咧，每一個巫師講得難聽啲，我為咗出名起朵，我實做一個光頭出嚟， 好似一个炸弹噶嘛？呢、這个 即系一个品牌， 系啦，净系我识拆嘅， 即系我净系我呢间嘢有呢只辣椒酱食嘅啫， 即好似你哋个公仔咁啫嘛，就系、是、你有嘅，咁变咗人哋嚟嘅，要拆嘅，咁、我咪值钱咯、如果我呢头我落紧人降嘅，我转头阿 B B 巫师走去解咗我嘅，咁我咪冇用咯、我有阵时有啲巫师会劲癫到咧，佢会整一个叫死降，佢连自己都唔知点解嘅，落咗嚟嘅啫，佢纯粹系为自己出名啊，所以咧降头系可以分到好细嘅， 即系其实而家你讲紧，即系各地或者系东南亚嘅巫师，其实佢哋都好似，其实都系 competitors 嚟嘅，即系互相都系争紧生意做嘅， 因为佢哋太穷啊，同埋嗰边冇乜就业率啊嘛。佢边度再搵快钱咧？佢咪练到自己一叫好似人哋唱歌咁咯，难得一身好本领啦， 即系有一门手艺 系啦，同埋佢叫做哎呀专才啦， 系 系啦，即系所以佢咪中意研究好多降头。而家咧网上有一个降头好得人惊噶，嗰、个人系得罪人，跟住俾人攞降，有啲铁线啊，喺个肚里边生翻出嚟啊， 咁呢个点解释咧？正话就系、是、又系可能系都系嗰啲。 这个我就未亲眼见过的，我是说除非这个是真的一个新的品种降头，现在讲得好笑，好像试酒咁新品种，跟着我未是相信有这件事，如果我是一个巫师，我要你在里面生铁线的，我当然不会给你知道，我在你心肝脾肺上插出去嘛，等你有排痛到你照到太迟了，我插晒出嚟，你又唔死，人又咁揭高件衫喺度影相，每张报纸嚟访问你， 嗰啲就真系叫做 Iron Man 啊！ 系好啊，咁我哋讲翻先， 有几多种？ 其实大致上可以分三种嘅， 三种， 一种就喜运啦，我哋叫祝福佢啦， 喜运即系有啲人善事嘅， 系啦，或者系佢好想求一份工嘅， 系 佢十年都搵唔到工嘅，佢只系求一份安稳工，佢会俾心机做嘅，即系佢冇事业运嘅，帮佢起个事业运啦。第二样嘢。诅咒咯，即系有啲人就话好似头先咁啦，你中咗咩降系咒你嘅。第三样啦，就最普遍嘅，差唔多系人都听过嘅情降。 情降，情降，即系譬如我想同呢个女仔有个好嘅嘅 将来啦，将来诶结果啊。而家好兴讲呢样嘢嘅，即系例如我见到阿 A 小姐咁啦，啊，我好中意佢，我落佢降头，或者佢就会做我老婆啦，或者你话死心塌地。我可以在 MJ13 告诉你们没有这件事。这件事是电影桥段呃人的。很简单嘛，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例如我不是很懂，我只知道刘德华先生 很多 fans。 是很多 fans。他的 fans 送一集回到五千过万的，很夸张的嘛。那他要拿一个情况给刘德华先生有多难啊。那刘德华先生不是每天要跟一个 fans 结婚咯，这些是没可能的。情况。如果你同嗰个女仔或者同嗰位男士系冇缘分嘅，或者而家两公婆离婚，分开缘尽嘅，系冇得做嘅，但系 咁，但我成日都听见有啲人话咩和合啊咁嗰啲咧， 和合系算你两个，我举例系两公婆先啦，两夫妻你哋系因某一啲事，反晒面，但系你本身个缘未尽嘅，和合系令你两个。重新走返埋一齊，其实唔係咁神奇嘅啫，俾一个新嘅机会你重新开始。如果你话佢返咗嚟呀，你由头由朝數到佢晚，跟住你又有咁衰做咁衰，又拳打脚踢， 由朝數到佢晚嗰个应该老婆嚟你咁讲緊係咪？ 边个都唔可以數，即係你要做到呢样嘢，你係重新俾个机会你哋，当然未完尽啦，返咗嚟你係当两个係一个 new couple 咁样开始过， 重新开始， 係啦，唔好再嘅。如果你放唔低 以前嘅 介怀嘅，就唔好做呢啲嘢啦，无谓再痛苦一次啦。呢个系我嘅忠告，真嘅。 系 OK 嗱，咁我净系听到呢个，我又好想再去了解深入啲啦。真讲真，我真系想知啊。 请讲，请讲。 譬如你就讲话可以有一啲系祝福噶啦，有一啲系 诅咒噶啦， 诅咒噶啦吓。我唔好讲情况住啦，先讲祝福啊诅咒。咁其实你点样套用翻你原本嗰个 concept？ 点样可以用你嘅脑、你嘅念力，去祝福嗰个人而令到佢举个例？突然间揾到份工，即系你知而家香港失业率高啦，咁突然间佢冇嘢做，可能佢揾阿师傅，你可唔可以帮我转运啊，帮我祝福下我啊咁样？你点样用你嘅念力去令到佢多咗份工 咧？非常好嘅问题， 吓 一路都冇人问，今日非常好问题， 因为冇人够胆问，我讲得好清楚，先前就我你唔好觉得我好似 challenge 咧，因为我真系想知嘅， 因为我认识蔡飞为人， 我亦都深信有啲听众朋友可能真系想知有呢个疑问嘅。 嗱，我哋撇开神鬼先，讲翻科学。 系 咁，你十年搵唔到份工，你 系 咪正常？已经系好负面 啦， 系啦，啱啦。我哋用个脑电波去影响你， 系 重新 refresh 你啫嘛。 系 咁，你咪觉得哇，同埋嗱，撇开另外一样嘢，心理角度、心理学角度，哇，个个话呢个师傅咁犀利嘅，只要你未死，佢都帮到你，当咁夸张啊？啊，咁我嚟完之后，咁我咪点晒？即系心理上系咪帮佢啊？另外讲翻嗰个脑电波，我 系 recharge 你啫嘛、，refresh 你。咁你嚟，咁你系咪本来你系好负嘅？唉，死啦！听日睇咩报纸啊，都唔得噶啦。啊，但系佢影响你睇啊，你睇啊，睇报纸啊，睇报纸你搵份工，点解要咁悲伤？即系一味去影响你，咁你咪突然间咦系？点解我咁悲伤、啊？ 咁我直接啲讲，可唔可以话其实系利用你？无论你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你言对话，可能是你说话技巧、或者可能是你真你的念力、或者是可能是你的或者可能是鬼神的能力都好、而令到那个人能够 positive， 是 exactly， 而利用他的 positive 呢、他就会容易一去做到一些成功到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跟你客讲，你不要一来要见我，你当神鬼先、你当心理学，当心理上我去辅导你，咁当正常嘅嘢，咁你话生活上改变，咁梗系冇得拗啦。生活上我又冇变有，咁呢个就另话啦。咁我成日同啲客讲，起码你第一样嘢，所以你成日听到我喺有阵时倾讲开啊，或者讲咩都，你第一样嘢你唔好自己放弃自己啊，唔好咁悲啊。讲得好笑啲啦，明天会更好。你今日已经打沉自己嘅，咁你点会好呢？你即系就算你话有个生神先坐喺度对住你嘅，你都系冇得救嘅。 系， 所以有阵时啲人就话，我见过啲客就系话，我冇噶啦，咁我就问，咁你仲嚟做咩咧？ 系咯， 搏一搏啫嘛。咁你唔好搏，我同你讲，其实唔系我帮你，最紧要你自己帮你自己先。举一个好老生常谈嘅例子，财神话俾你听，听下你中六合彩，你都要行去买啊。 系， 你瞓喺度点买啊？系嘛，即系调转。所以有时啲客咧，如果你话系祝福嘅，我哋嘅脑电波系将佢 refresh 啊，即系讲得西方化啲，唤醒你心灵啊。你实会有一样嘢你会中意嘅。例如假设啊，你中意你太太， 中意咩啊？ 中意你太太。假设咁，我冇公开，咁我太太咪受紧咯。或者你中意你细路仔，我冇公开，我细路仔咪唔可以补习，类似。 你搵啲嘢去激励佢。 系啦，或者你中意车嘅，咁我咪喺你我哋嘅脑电波去影响你。嗱，你俾心机揾钱，听日嘅法啦，你就系你噶啦。嗱，唔好你听日你买到先，起码你有咗个动力去喐啊，同埋你唔会咁灰啊。你一个人一灰就百病重生， 系 万念俱灰，呢啲成语噏晒都得噶啦。机 会嚟都走埋啦， 系咪？叫你去见工啊，其实嗰份工已经睇完你啲学历七七八八噶啦，你连行入去都唔见，咁边个帮到你呢？啱唔啱？ 咁如果令到你系咪同一个道理？譬如你要诅咒你，就系同一个道理啦。就令到你非常 negative， 咁你就好多 啊！你真系好多，咪其实好简单啫嘛！成日同呢一客讲笑咁讲啊，祝福你等于我举起包米，我诅咒你，我等于我抌包米落地下啫嘛！我要渗啲负嘅能量俾你，系容易过喺度同你清洗紧。即系举个简单啲嘅例子，我拎炸泥抌污糟你件衫，我难过同你除件衫去洗。一样道理， 系所以其实去诅咒就易啲， 好容易，容易得不得了。咁亦都有可以同啲听众讲翻，或者观众讲翻，唔使惊。如果你吓冇行差踏错， 系 问心无愧，冇人会无啦啦诅咒你。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嗱，当然啦，譬如你要令到嗰个人祝福，可能我举个例，卓飞吓，即系过去黑到不得了啦。咁我咁啱有缘分遇到阿洪师傅嚟，咁洪师傅你可唔可以祝福下我？咁咪咁样祝福啫。但系我唔会有个人走埋嚟，洪师傅你诅咒下我，唔会噶嘛？诅咒嗰个人讲紧可能系啊，我有个乜嘢仇家 系 吓，成日乱咁喺度散播我嘅谣言啦，喺度督我啊咁样，咁我要诅咒佢咁样，咁我唔会带佢嚟俾你睇，等你诅咒噶嘛？ 系， 咁你点样可以即系你唔能够用说话技巧 系？ 去在他面前诅咒他，那你怎样可以影响到他？就是靠念力 啊。你的思维很清晰的，对，回应回你先。 不是我不问这个问题，我会被听众骂。 不是你的思维很清晰的， 会问这个问题嘛。 通常我们呢叫做委托人，我们去诅咒 A 君。首先外面很夸张的， 要攞佢相啦，攞佢生辰八字啦，攞 佢 件衫啊，衫啊，其实冇可能，你点行埋去除佢件衫？喂，你仇家你行埋除佢件衫，偷都难啦，你仲要行埋去除件衫？ 攞粒楼都唔得啦， 系咯？ 你仲要攞件衫？ 你未埋佢，佢都揼咗你啦。 系系， 即系变咗一样嘢，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佢一幅相，相点攞我哋就唔知啦。我哋有啲黑市去偷影嘅，即系例如我报到咧， 我真系要去偷影， 有嘅偷影。你话冇相难啦，咁你话唔系个个系你啊嘛？除非咁，你话俾我听，你阿陈小文边个嚟噶？咁我冇可能幻想阿陈小文嚟咒佢噶嘛？就算有啲人话唔系，年生八字有齐啦，年月日嗰日年月日，你去医院睇下， 好多人喺嗰个时间咒边个嗰一刻出世。 好啦，你话个名，佢改名得唔得？咁与其你喺度搏， 不如揾个样， 同埋你 系 咒人啊，一歪咗就嗰个中噶。 系 呢啲系好大件事噶。如果真系个真正师傅咧， 死啦！问多个问题先。咁如果嗰个人个样咁啱，嗰个样似巩俐咁样， 系。 咁你会唔会就咒错拱你咧？ 嗱，所以我哋如果就算一个好高级嘅巫师，一定要攞相， 系 攞名， 系 咁你嗱，你话有冇生辰八字咧？其实真系唔使嘅， 系 我哋就直头叫你客唔好俾啊， 系 费事你有咩事赖我哋啊， 系 其实有相咁都系嗰句啦， 即系多个 啦， 多个资料去对照， 即系等于你去入嗰个曲啫嘛。你越多资料，我入系咪准啊？ 嗯， 即系似拱你啫，佢、 嗯、 可能叫拱鼻咧。 嗯， 咁我唔会中拱你噶嘛，中咗第二个噶嘛，明唔明？最怕系咒错人啊！咒错人咧， 会嘅， 会嘅， 有可能 会嘅，尤其是其实巫师都有学牌噶嘛，啲叫 有咩啊？有咩 学牌啊？学学嘛，师傅仔啊， 系 咁佢系啊，而家喺印尼都多噶， 系 我哋有啲客都系噶，佢学啊嘛，咁佢要练钢，咁佢咪揾啲人嚟练咯， 就落错钢 系啦，佢又唔会话无啦啦你行过头先嚟讲啊你。样唔好，我唔中意我落嚟，唔系咁嘅。佢通常会摆啲嘢喺度嘅，例如摆钱啊，摆份礼物啊，或者摆架手机啦、啊。正路就唔会摆咁贵嘅，嗰边比较生活指数低啲。好啦，喺嗰度就落晒嘢噶啦。咁你咪一执，你咪争佢嘢 咯。哦，又系嗰、那个 theory 唔会变噶， 嗰个你欠佢嘢。 系啦，如果你行过，好事、啊，甚至你唔好傻到走埋去执去报警、啊。你明唔明？你执咗嗰下就中噶啦。 嗯。 你拎去报警咧，佢唔知噶。 所以点解啲老人家成日话你喺譬如东南亚地方唔好累随便执嘢？ 严格嚟讲系唔好多事， 即系你好心，其实可能无端端 自己 你唔系想整你， 系 啦。 其实佢可能系整隔篱屋嗰个嘅。啊，今日我抌只鸡又唔好嘅鸡蛋啦，鸡会走嘅。 咁啱你行过， 啊、你又好心啊！跌咗鸡蛋，我帮你执翻，咁咪领嘢咯。 哦、 即系真系唔好多事。同埋讲开降头啦，讲少少。 咁但系你本身嗰只鸡蛋，佢落嗰个降系俾。 即系执嗰人咯、 啊、，A 军噶嘛， 即系例如 A 军嘅，咁我系俾佢噶嘛，但系有啲人会行过，咦？点解啲鸡蛋喺度啊？有好心人嘅系有，香港 咁，但系你唔系要睇咗相，睇咗名先 ，make sure 中嗰个 A 军噶嘛？ 呢个系啱嘅，嗱呢一样佢哋试降啊嘛，试降就唔系咁嘅，因为佢试唔得，我唔使同 习， 唔使同个委托人交代噶嘛，所以我头先话巫师其实有河牌，系、 哦、 最怕呢啲啫， 即系练习紧嘅时候你就踩错落去，俾佢撞 過來，佢唔会拎佢屋企人嚟试噶嘛，啊，我今日试过。举例啊，吴公公，我唔会啊，阿爸，咦，你 试试， 你试试过嚟啊，冇可能解唔到咁点啊， 系 冇噶咯，所以同埋回应少少啊，讲一降头，咁而家咪前排啦，应该系十零年前咧，好多人咪话咩东南亚好兴回升降嘅， 我直头未听过， 啊回升降系咩咧？有啲后屘衍生到好夸张嘅，我讲翻佢最基本嗰、那个，嗱，例如你行紧街啦， 啊， 我嗌卓飞。你拧住头一次，卓飞拧住头第二次，第三次卓飞，第三次你个魂魄就会俾我勾嘅。 哦，所以人哋话听到你嗌你就唔好应佢咁样。 冇呢样嘢嘅， 系咯？你咁样讲我好惊，大佬。 冇呢样嘢嘅， 有人嗌我，我唔通唔睬佢咩？而家 咁嗱，你我当你揸紧车 啊。 如果有人嗌你前面乜乜乜 A B C D 三四五六七车牌，你停埋一边， 停唔停啊？你 你踩油啊？阿 Sir， 我怕中光啊，所以我踩油啊。嗱，你唔好话我冇呢啲嘢噶，呢啲系。见电影桥段，即系好似讲一套邵氏好出名、好经典嘅《空榜》 啊，《空榜》系 系啦，里边咪有位秦祥林先生嘅，佢系话佢养鬼仔嗱、啊，电影里边啊吓，个桥段系话，跟住咧就佢就唔知做一个咩法术啦，冲住香啦，咁一对男女嘅小朋友鬼仔啦出嚟，爸爸 我已经整烂咗佢个鼻咧噶啦，真系咁讲过， 嗯， 冇可能噶。如果只小朋友识去整鼻咧，不如你开间车房啦， 又系 咁咪咯，专整鼻咧，鬼仔整鼻咧，嗱又唔使休息，又廿四小时，又冇最低工资，你咪发梗，冇可能噶，所以唔使惊噶，冇呢啲嘢噶，我哋呢集真系抵死。 又系喎， 冇可能 ，MPF 都悭翻我，知唔知啊？OK， 咁所以呢个就係正话你讲緊降头。好啦，咁而家返返去讲緊情降嗰样嘢啦。咁情降就係正话你略略讲过啦，就话如果嗰个人同我好鍾意想同呢个女仔 发展嘅。 唔得嘅。 係唔得嘅。 唔得嘅。第一你哋两个一定要有缘分。咁有坊间有啲误解就係话假设两个有缘分，咁你做咗之后系点呢？咁、那个女仔 咁佢两个有缘分，使乜要做啫？本身都有缘分，都系喺埋一齐噶啦。 如果个个有缘分，唔使做就唔会咁多嗰啲咩 dating 嘅节目啦。有啲会唔够胆噶嘛？有啲会觉得、哦、啊，咦啊？ 咁、 這個、 其实严格讲，即系情降，其实就帮佢壮胆嘅啫。 我哋唔可以讲壮胆。某程度上可以讲话，将佢机会率提升到最高。嗱、啊，我又举个例，有一套戏， 即系当我有个女仔，我想追佢嘅，我差啲讲错，我想追佢嘅， 我又讲错，我又唔得噶， 我想追佢嘅 ，OK， 咁但系我唔知道我同佢有冇缘分嘅， 系啦 ，OK， 我唔知噶嘛，系咪先？即系总之我哇见到个女仔好靓，喺隔篱公司做嘅，我连佢咩名都唔知嘅，咁样，咁我想追佢咁样，咁我唔知佢有冇缘分噶嘛，但系我真系好中意啦，我走嚟洪师傅，我。朝思夢想又睡不到覺、又吃不到飯，怎麼辦呢？日日望住個門口， 我冇會叫你揸扎花過去咯。實際啲，唔係要講笑啫。第一，你要攞嗰位女士嗰幅相嚟，近照啦。 當我偷影咗佢啦， 唔使掹頭髮嗰啲嘅，唔好搞呢啲嘢，你俾人拉啲嘢，唔好埋去拍佢，唔好真係掹佢頭髮，你會俾人拉去坐監嘅，係咪？係有啲教嘅，唔係啊，你掹佢條頭髮，跟住你自己掹條頭髮，跟住將兩條頭髮咧就綁住喺一啲髮器上邊，咁咧你每日就點點點點點，咁佢哋會自動埋嚟同你好， 冇可能。咁我唔識佢啦。咁我又唔知佢有冇缘分，当我偷影咗张相， 系啦，攞佢个名， 当我偷偷地装到佢个名，英文名都得噶嘛，系嘛？ 英文名系嗱，我哋点样 classify 咧？身份证上面常用个名，即系有啲人话唔系， 但系我睇到话个名佢叫阿 Grace 咁样，咁就算啦吓，咁点咧？ 哦 ，Grace 好多个个阿，除非你攞佢中文名， 中文名 系啦。如果你话例如Chan Siu Man Grace 咁都得嘅， 系 咁算啦， 系 算你两个咯， 就 跟住系啦，咁睇下得唔得啦？如果得咧。可以同你做呢，做完呢个情况呢，你哋两个机会会成日走埋一齐呀。例如假设你搭呢架 lift， 佢搭呢架 lift， 冇缘分唔够嘅，你咪呢边走，即係俗语话得向左走向右走啦、 嗯。 但如果唔系嘅。 唔系向左走向右走呢、這个我哋唔可以随便讲㗎，因为高登呢个系粗口嚟嘅。 係咩？ 係呀、啊。 係呀、啊、唔好意思 ,sorry 各位。我太过背啦。I'm sorry， 巴打会当我哋讲粗口。 Sorry， 唔紧要。 洪师傅太背啦， 但系会分开。 好啦，假设一样嘢， 如果 咁你做啱缘分嘅，咁我呢部啲坏咗得唔得？咁、哦、你咪焗搭呢部咯。咁、嗯、当然啦，去到里边你唔好睇嗰啲电影桥段咩混 lift 啊嗰啲，未必系。咁你两个机会多咗啦、嗯，可能佢突然间老到啲啦吓， 跌嘢 系啦，咁你帮我执执，咪开始嚟咯，沟通咯。咁唔好坊间影嗰啲好得意嘅，落完佢咧。个女仔就迷迷痴痴送上门，冇可能，真系冇可能， 唔系咁样 嘅，我未见过啦。即系电影就有嘅，冇、okay. 唔会牵涉啲色情嘢嘅。如果你走去话俾一个真正嘅师傅听，我想 我要搞佢， 系啦，一定冇人帮你做，你心术不正， 系嘛？ 如果我帮你，我咪叫做帮凶咯。 哦， 如果我帮埋你，你仲要去有个细路仔落埋个细路仔，咁我咪大嘴， 系 唔会嘅。即系你话喂，其实同埋仲有样嘢，你是真心喜意他的先帮到你的、嗯、你说不是、我想想跟人输到啊赌多少钱啊哎呀死了我真正我追他不到哎我要个面哎我试下用这个情况、不得我们不会帮你的。 但你们会知道他真心喜欢你的。 知道一定知道。一定第一如果一个师傅落到去这些降头的 level， 连你上来究竟是在这里 输到啊是还是真心啊 在做紧戏啊还是真正有些就是说、想求段姻缘啫。即系所谓嘅真命天子，我哋有嘅，有呢啲嘅。即系例如佢二十年未拍过拖，好正常，又好靓女， 好多 系好多。佢本身性格好好噶，上嚟你见到佢啊，好咦奇、哦，我都拗头嘅、嗯。即系佢只系一个机会啫。佢、 嗯、 又唔有啲就唔会 specify 边个嘅。希望嗰、那个恋爱运啦，讲翻去 好啲 系啦，好啲。其实呢啲好简单嘅嘢嚟嘅啫。 OK。 咁啊，分咗主要都系分咗呢三大类， 系啦， 系嘛？咁我又问下其他啲问题啦，例如喂，因为始终你都系东南亚嗰边嘅， 系柬埔寨， 柬埔寨嗰边即系比较熟悉多啲啦，系嘛？咁嗰啲譬如求其噏，譬如东南亚嗰啲师傅啊，佢哋常用嗰啲钢头嘅啲。咩都系呢几样嘢。 情况啊，肯定系咩嗰阵时引用翻电视台咧，金榜 number one 噶，个个去亲就真系拎相噶。我见过有个客人啦，佢拎沓相俾我哋嗰边啲师傅睇啦。女士嚟嘅个客人，一开我先又以为佢开卡片簿啦，唔系夸张啊， 全部都系佢心仪嘅男士。 有啲系 on processing 嘅，有啲就系 on processing， 即系已经 dating 咗噶啦。有些就是说想发展，因为他觉得现在现有那些 不够好， 是啦，啱啦，我都就住就住，即是变咗呢，他想换我们都不得的、 哦、 我们不可以这样来真那些，不可以这样鼓励你的，一个完了先一个，如果你觉得我们讲就 决定了，你讲真的个理论就是你怎样叫做好呢，是不是、就是师傅可能觉得他要体贴你先好嘅，但系阿女士可能觉得佢有钱先好嘅， 啱晒， 系 咪？ 你点样知边个系？ 即系我哋眼中觉得一个好负责嘅男人咪好咯， 系啊， 有份即系锡屋企咪好咯，即系可能你讲得啱噶，喺佢眼中佢可能觉得住豪宅、揸跑车嗰啲先叫好嘅， 佢滚都唔紧要，佢有钱就得噶啦，咁 真系有呢人有，系嘛？即系冇问题，总之你每个月定时定后，我打保要见到一个家用， 咁就 系 系 啦，咁就好老公啦。我哋真系见过嘅，有嘅，有呢啲 case 嘅。但系呢啲观念角度啦，我哋就唔理佢。但系我哋知道佢有一样嘢，我哋唔会帮佢做嘅， 系 绝对唔会 知道佢有咩。 因为佢已经系一脚踩住两个男仔嘅， 系 其实我哋已经觉得好过分噶啦。喺我哋眼中，你有阵时可能世间嘅标签啊，巫术。就一定是啊 衰嘢， 系啦衰嘢，三妻四妾冇问题，乌烟瘴气唔系咁嘅，巫术有巫术嘅世界，同埋始终有我哋嘅法则，唔系话坊间吹就话喂你嚟求姻缘，因为有啲男士都会噶嚟求，好得意嘅，佢话咩我要两样嘢嘅啫，钱同女人，跟住我同佢讲， 咁你想要钱定想要女人咧？咁 唔系钱冇问题，俾心机揾咯， 系 工作运好咪得咯。 嗯、 女人你咪俾心机，自己心仪对象咪去追，唔好古灵精怪啦，冇问题噶。喺我哋眼中，但你话唔系，讲得难听少少啊，我要去玩弄感情嘅，唔得 ，sorry，我帮唔到你，我一定帮唔到。 咁但系唔会有人走埋嚟同你讲，师傅，我想玩下嗰条女啊，咁唔会噶嘛？即系我 冇 讲呢个女仔咁样，我会想去玩下佢嘅感情嘅，冇人会 冇冇咁夸张，但系就我哋会有啲系例如而家叫做小三啦。 小三 即 系二奶 啊，二奶啦，系啦，二奶去从人抢老公咯，我哋唔会帮嘅。 哦，二奶走嚟同你抢， 同 即系同人哋抢 老公，要攞咗呢个男人翻嚟，我哋唔会噶，我哋唔会理你。 但系会唔会又有啲师傅都会照做咧？定系做唔到咧？ 正常真正嘅系唔会做嘅。 嗯、 你点解要拆散人家庭？ 嗯、 师傅都有良心噶嘛。 嗯， 同埋你唔好讲个师，你唔好理个师傅结唔结咗婚先啦。咁师傅都有父母噶嘛。咁你假设人哋帮手拆散佢个父母，咁佢会点谂咧？正常嘅唔做呢啲嘢噶，即系你话啊咁又唔同，佢同太太冇感情啦，离婚啦，而家你同佢有缘分，但系好似头先个 case 啦，想同佢多啲机会一齐嘅，咁就得。 咁但系你点知啫？咁嗰个女人梗系走嚟就讲，佢同佢老婆冇感情噶啦。咁 我哋第一定会问佢啦，第二如果要知，一定有我哋办法嘅。即系讲得神怪威猛少少啦，一只灵界已经可以知道你讲真话讲大话啦，即系唔系去渲染灵界嘅力量，即系如果基本上同埋你喺你个面上喺你嘅气息一望落嚟已经知噶啦，即系摆到明你都系嗰啲小三格噶啦，你摆明系贪人钱去搞人屋企，点会帮你啊？即系我哋呢啲 case 我哋有嘅，我哋反而话不如帮你助起你个运。你自己去发展啦，唔好搞人屋企啦，咁咪仲好。第一，你冇双赢啦，即系叫做，同埋讲到俗些少啊，你积啲阴德啦，系嘛？ OK， 即系师傅都做埋社工咁滞啊， 差唔有阵时要做心理辅导噶， 系嘛？ 系啊，我哋做过个 case 就有一个朋友俾嗰个老公打到菠萝盖都断咗，第一样嘢我哋叫佢报警，佢又惊影响屋企人，咁咪要心理辅导佢咯， 其实惨噶，喺我哋眼中惨噶，即系唔系我哋唔去到冇感情，有阵时见到啲 case， 其实 咁你明知佢个老公打到咁样已经系唔啱噶啦，咁点解唔可以帮佢去脱离嗰个？ 后屘脱离咗，脱离咗，但系有样嘢，邻家人打针，莫家人分妻，佢唔会要求我哋，唔从佢口中要求我哋冇得咁做噶。 其实我成日想问一样嘢咧，系咪好多时候都要嗰个事主本身系佢个想要做呢样，或者佢 agree 你做呢样嘢先至做得咧？ 啱晒，就系咁。 嗱，呢一个所谓咁嘅承诺啦，即系我撇开少少呢个承诺，我成日都好奇怪、就系，譬如话我成日都听见，即系我节目入边成日讲 UFO 啊、外星人嗰啲咁嘅嘢咧，咁就系嗰啲外星人会捉咗你做实验啊，咁有好多人都话喂，我唔想咁点咧？佢话原来你要同佢讲，你话你唔想，其实佢哋系冇得即系 拣嚟啊， 系系，或者系即系一成日讲到最尾都系讲紧一个就系你自己愿唔愿意，或者你自己系想唔想， 系 你系可以有权要求或者你讲出你自己嘅想要嘅， 系啊系啊。 咁其实而家讲紧 法界一样系咁啫嘛， 都系一样，即系都要佢要亲自去承认。 所以好多有个又系误传嘅，就系、 有个咩话 误传啊， 误传系。 唔好意思，我咬字唔好，唔好意思。 唔系我听唔清嘅。 佢嗰个误传就是、哎呀，无啦啦嚟，哎呀，师傅你会唔会将我后面嘅运攞上嚟用噶？ 嗯， 第一 咩叫做后面嘅运攞？ 例如啊，举例啊，而家你三十岁咁啦吓， 我唔够钱使。 系啦，你而家比较潦倒啦，假设咁、你条命我六十岁嘅，咁好啦，咁将你三十一岁至到六十岁嘅好运，咁你 搬咗过嚟啊？ 搬咗过嚟喺呢年谷晒你用。好多人会讲一样嘢，哎呀，好惊， 咁跟住咪大镬， 后面咪讲得难听啲，咪趴直咯。咁但系有好多人话，哎呀，咁咪叫借运。第一，头先回应翻头先嗰个问题，你唔 agree 系唔可以咁做嘅。如果个师傅夹硬将你后面嘅运攞上嚟，第一呢个冇可能。第二， 冇可能嘅。 冇可能嘅。讲得电影桥段少少啦，你同魔鬼签合约啊，佢都要俾张合约你，你签咗落去先得噶。佢唔会话未得你通。同意嚟攞咗你后边嘅运，摆喺你而家嚟用啊，系绝对冇可能嘅。 冇可能嘅，你所谓嘅冇可能系佢做唔到啊，定系话佢嘅规范令到佢咁样做系 犯规嘅？ 犯规嘅咁样咧？ 后者规范， 即系其实佢系做得到嘅， 做得到嘅。其实如果真系一个资深师傅系做得到嘅，但系如果佢咁做嘅后果系好严重，除非你话咁就唔同啦。师傅，我而家好冇运，我想将后面嘅运搬上嚟， 得唔得？ 得唔得？你帮唔帮到我？其实可以理论上是可以咁做的，但有样嘢要同你算过，你究竟后面有几多云啊，大佬？ 哦，又唔一定有噶嘛。 即系好似假设一样嘢啫嘛。你可能后面三十一岁至到六十岁，你得一年运咧，我仲攞埋上嚟，咁你今年系运，跟住后面咪即系讲得难听啲，咪潦倒一生咯。唔会噶，其实要兼顾好多嘢，所以有阵时坊间嘅嘢，你哋唔使咁惊啊，唔系讲得咁恐怖噶。 嗯，好，好似。正，我就觉得 多谢多谢， 咁样拆解系好开心嘅。好，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M J 十三。OK，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 MJ 十三，咁但系咧，我都想嘥少少时间。虽然大家听得好开心，嘥少少时间讲一讲咗嗰个实验先吓。嗱，讲个实验啊，点解讲个实验咧？又因为我唔知道呢集资料咧，好多资料喺度，所以实质上呢一集会去几远咧，我都唔知嘅。其实即系要讲个半钟啊，定系两个钟咧？咁其实我唔知道，所以我唔知道个时间，所以我就话。不如唔係啦，我哋早少少開始咗呢個實驗先，咁等大家可以知道究竟做緊啲咩。嗱，而家 MJ 十三係錄影啊，咁咧大家就睇到我前面突然間多隻飛碟喺度，有隻飛碟燈。咁呢個首先係一個好好嘅朋友送俾我一個生日禮物啦。咁咧就有一眼燈喺度。咁其實咧呢眼燈個原理係點咧？就係、是、有眼燈，跟住下低咧就有個膠嘅套，就套住一個即係、就是、一個 stand 咁樣啦。咁所以當眼燈著燈咧。咁就好似飛碟射條光喺度咁啦。咁其實如果聽眾朋友咧細心啲睇下熒光幕咧，其實應該會見到入面有一隻小嘅外星人喺度，一隻 Grace 嘅外星人喺度嘅。應該見到啦，應該見到喺入面係好細細隻咁樣嘅。嗱，我想做一個實驗咧，其實就同正話阿洪師傅講過嗰啲念力咧， 係有少少關係，佢係想做一個念力嘅實驗。點解呢、嗯、我想喺大家聽眾朋友喺呢一集嘅 MJ 13臨完嘅時候呢，喺我哋完講拜拜嘅時候呢，咁就會、那個音樂就會有嗰個嘣嘣嘣嘣去到最後嗰幾下咁樣。其實我想喺大家喺嗰幾下嘅音樂嗰度呢，大家用個念力去念住呢一隻 Mr. Grey 呢隻咁嘅外星人公仔呢係會跌低嘅。嗱，我想解釋俾大家聽，而家呢其實呢隻嘢呢係企得好唔穩陣嘅，因為點解呢，佢係勉強企咗喺度嘅啫。只要我哋輕輕力咁擁一擁張台， 哎，跌啦 跌啦，佢跌咗啦，咁就跌低咗啦。即其实佢好企唔稳嘅。好啦，然之后我会做呢个实验，因为而家係录影啊，咁所以而家佢跌咗啦。咁正式到嗰一日，即係出街嗰一日，即係嚟緊呢个星期一出街嘅时候呢，咁我会同时间喺十点钟开始呢，我就会 set 一部录影机，咁就侧边会摆一个钟喺度，咁就会靠，因为熄晒灯㗎嘛，咁就靠呢个飞页中间嗰啲光呢照住呢隻嘢啦。咁、那个录影机就会一路影住呢一隻公仔，咁就睇下去到边一个时间有冇可能喺冇人掂到佢嘅情况之下，呢一隻公仔呢係会跌咗落地下嘅，即係会瞓低咗。咁、呢就其实我想做一个咁样嘅测试，就係、是、当大家去到可能係呢一集去到第三节啦，即係十点钟开始，咁就即係十一点半啦。如果去到第四节呢，咁就即係去到十二点啦。 十二 点。咁、我真会摆个钟喺度嘅，咁就影住个时间，咁就到第二日呢我就即刻攞翻条片就揭晓俾大家睇，有冇可能会跌啦？其实呢一个实验咧都几疯狂嘅，因为所谓疯狂，点解我话疯狂咧？因为多数大家都会觉得佢唔会跌嘅。咁但系其实喺外国咧系有人试过做过一啲类似嘅实验，同埋正话你讲过 嗰、个大笨钟， 伦敦大笨大笨， 好似系伦敦大笨钟 嗰个一秒钟， 一秒 系一秒钟嗰个实验啦吓。咁、我而家呢个咧就系我会喺完全冇人会掂到呢只嘢嘅情况之下，我会揾嘢拦好晒佢，我揾嘢间好晒佢，揾个地方系唔会有人接触到佢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个时间系吻合到喺十一点半、或者系十二点，即系嗰个时间，系会冧咗嘅话咧，系会跌低咗嘅话咧，咁样咧 有趣啦， 咁就坚啦， 系啊， 咁就。坚啦件事吓，所以咧呢个就系我想今集同大家玩一玩嘅一个 游戏， 细细个嘅小实验啦。咁啊，而家就先咧就熄翻佢先，好啊，搞掂，熄咗佢啦。咁啊，大家就记住呢一个啦。咁我会再去节目最后，我都会即系提多大家一次啦。好啦，咁我哋翻嚟今集啊，咁啊继续有啊熊仔师傅喺度啦，或者熊师傅啦，我叫佢做熊仔师傅，大家 friend 啲啦。 系啊。 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问过你一个问题嘅，就 系、 是、话你，因为我问你话巫术，我问你系东方定系西方巫术，咁、你话其实你东方西方你都有即系、就 是、有 接触过嘅，有涉猎到嘅咁样。我其实好想问个问题啦，西方嘅巫术咧，即系讲紧即系巫婆嗰啲啦，或者有啲即系西方嘅巫术啦，咁同东方嗱，东方就系正话讲话，即系所谓就系啦，可能你话柬埔寨、泰国或者东南亚地区嗰个地区啦，咁其实个分别系咩咧？ 其实佢最主要嘅分别可以楞得埋嘅，其实每一个都系嘅，佢系主张你系内修啊，即系启发体内，唔系引发体内嘅潜能啊。第一样嘢， 内修即系点啊？ 内修就系话，第一。你个人个心要好静，你个心静，你先可以集中到嗰个意念去干扰人嘛。如果唔系嘅，你个心都唔静，系冇用噶。同埋 嗱，睇住先啊，阿洪仔师傅，我哋坐埋啲咁多，因为惊个镜头， 系 阵间你出咗镜啊。 唔系我太肥啊， 我惊你出咗镜， 框住个镜入唔到镜。 系继续系，但个内修最紧要系。 系啦，最紧要个内修，内修嘅意思就系话，其实而家好多坊间嘅教人就系话打坐啦。其实打坐唔好乱打噶， 哦， 一定系。有正统嘅师傅，唔系一定话系法科嘅，甚至你系话去到嗰、那个瑜伽嘅都得嘅，即系你瑜伽好多师傅都有教你打坐噶嘛，即系唔好自己无啦啦买本书睇睇睇，睇完之后我自己去试，唔好噶，好容易出事噶，因为讲得难听啲就 咁、我哋 CE5 我哋都要打坐， 系跟住咧，你哋跟住佢，你哋有人睇住噶嘛？ 系啊， 系咯，即系有啲唔系噶嘛，有啲人买部书 自己学， 我翻去睇几页。哦，咁啊，我见到乜乜乜，乜，跟住就自己坐埋一边啦，啊，熄晒灯就嚟噶啦，唔好，即系你起码有人识嘅， 喺附近，即系睇住你嘅。 系啦，系，因为讲得神怪啲啦。 嗯， 因为唔好净系话开鬼门关呢啲太夸张啦。 嗯， 一下咧打坐，你一下唔知道入咗一个乜嘢嘅潜意识啊。 嗯， 会影响到你噶。嗯、我哋唔好讲话咩入嗰啲咩鬼门关、啊。 咁但系如果我身边有个人坐喺侧边，佢都帮你唔到噶。 起码可以帮你报警啊嘛。 整熬醒你啊！ 熬醒，第一系熬醒你。如果熬你唔醒，佢起码报警嘛。如果唔系，你自己唔知道你会做啲乜嘢噶嘛。因为有阵时你练体内嘅潜能，系等你系好容易控制到你个思维啫嘛。即系例如我而家我好热嘅，我要令自己觉得好冻。咁你可以话诶，咁你潜意识催眠啫，其实系噶，你可以咁样分析噶。咁、 嗯、 如果好啦，如果你系一个冇指导方法，一下误闯自己嘅潜意识禁区， 嗯。咩叫潜意识禁区？ 嗱，呢啲第一嗱，我试下讲下，因为呢啲接近医学名词，我唔知道我啱唔啱噶。其实如果你误闯潜意识禁区，你唔知道你会释放咗你一啲咩嘅影像出嚟噶嘛？ 例如咧，你而家所讲紧即系譬如一啲 嗱，我讲一个个案吓，个个案就系咧，嗰个人又系咁睇下书，打坐打 自己学 吓，系啦，竟然佢打坐话见到火神，其实我都匪夷所思嘅。 火神， 火神，即系。创造火嗰、那个啊，咁、 嗯、 好啦，咁我开头听见呢个咁嘅 case， 我觉得佢系咪 high 咗嘢啊？ 嗯，即系食咗 即 系 嗰啲 毒品啊， 类似啦。第二样嘢唔系，咁我嚟见我好正常噶，但系佢块面咧，同埋手手脚脚咧有好明显烧伤，但系佢又唔系大大，一个五毫子咁啦， 即系啲疤痕， 好犀利噶，系啊。跟住佢就我话第一样嘢你睇医生先， 系 即系唔好一开波就偏神鬼论嚟讲。咁佢睇完医生咧。医生系话佢系唔知道受到咩嘢嘅灼伤嘅，咁、 嗯、 我开头就有谂一样嘢，唔可以我自己谂啊，你系咪有啲自残嘅倾向啊？ 嗯、 但系佢有个朋友同我讲唔系，甚至佢太太同我讲，嗰位系嚟搵我嗰位男性嚟，同佢讲唔系啊，佢成日话自己可以灌上到火神，但系佢突然间打打坐，佢太太见过佢咧，好似有嘢烧着咁啊！嗱、呢个咧可以去翻科学嗰边，人体自焚。 人類自啊 human ambition 系啦，我自己怀疑啫，因为我睇落去，你当我用翻法界啲法眼啊，乜嘢都好，我睇见佢唔关神鬼事嘅，咁佢点解可以做到呢样嘢咧？ 因为佢自己个念力， 或者佢个潜意识，我估啫，开咗，佢唔知系开咗啲乜嘢，到咁上，佢一去到某个境界咧，佢就开始有啲难啊、 嗯！ 我都见过佢喺呢度，好似即系你搵打火机弹咧，嗱唔啱嘅，唔好咁做啊！即系弹。唔系，我惊啲人嚟试， 睇唔系好明洪师傅讲咩事啊？喂，过嚟俾个面嚟弹一弹先。 唔好唔好唔好咁做，即系佢睇住佢系少少痰，即系开始好似 burn 咗咁，跟住有少少流脓，跟住我心谂咁得意呢个 case， 我而家仲跟紧嘅，因为嗱，唔好讲神鬼气。理论先， 你系觉得系 完全唔关神 关鬼 神事 嘅， 关 事。 佢我认为佢所谓嘅火神。是他自己虚构出来的，如果那个真的火神，他怎会伤害你？他是神仙，叫做神仙怎会伤害你呢？ 嗯， 这个只是你虚构出来的人物，即是不是有时有时啲好像那些 咁，但是会不会有可能即是神那个字是他自己噏的啫？咁可能真的有一种 灵界 可以做到这个伤害 他的。我上次见他应该是一个月前，我都唔覺得佢有咩被鬼附啊，即係話， 即係你一睇就知㗎啦，應該係咪嚇？ 即係唔會話咩被鬼附啊、邪靈上身，唔係呢啲。即係我，但係有樣嘢我至今我都係解釋唔到，點解佢可以有呢種能力咯？ 嗯， 咁我哋調翻轉嚟講啦，假設我哋呢種能力，所謂嘅師傅或者係一啲法師啦，甚至係外國嘅通靈者又好、哈巴巫師又好，佢係要將呢種能力釋放自如，起碼我用咗之後，喂。我自己会烧亲自己嘅，我点帮你啊？ 嗯， 系咪啊？我应该摸摸你，同你祝福，应该烧埋你添。 嗯，咁佢嚟求乜嘢咧？佢都 佢系想嚟同佢自己认为， 嗯， 同个火神有一啲误会啊。 嗯， 佢希望同个火神沟通啊。 系， 又回应翻上一次啦。你要要求佢留喺度， 嗯， 我哋系帮唔到你赶佢走嘅。头先你讲嘅嘢咧， 嗯 你冇个。严格嚟讲系个 instruction， 嗯、 我哋系做唔到嘅，因为佢屋企人好想快啲赶呢样嘢走，唔好理佢神定鬼，快啲走、嗯。但系我哋话佢仲系眷恋紧呢一样嘢，我哋系冇唔可以行出嚟走， 嗯， 咁你咪大晒， 嗯， 冇可能嘅， 嗯， 回应翻头先嗰样嘢啦， 嗯，咁但系呢个同正话想讲话呢个黑，即系所谓西方同中， 其实西方嘅巫术咧，佢大致上分两种嘅啫，黑巫术同白巫术，白巫术咧、嗯、就系、是。地水火风，好多人嚟讲地水火风，咁地水火风系四大元素啫，其实五大元素。 即系咩嚟咧？地水火风， 大自然因素啦， 吓， 大地啦， 系， 因为通常你有阵时睇戏都有噶， 大地女神赐我力量，唔系 He Man 啊，大佬。 唔系我哋嘅听众唔知咩系 He Man 嘅， 系死啦，暴露晒个年纪。 我就知系啦， 唔系我睇录影带嘅啫， 系 录影带都死。即系变咗一样嘢， 我喺 YouTube 睇嘅吓。 哦，系 OK。 跟住咧，水啦，水之啦，即系水神嘅力量啦，火嗰啲系真系火神嘅力量，风神嘅力量。有阵时你睇嗰啲 你嘅意思系咪话即系佢哋求嘅可能系求风求雨？或者是旱灾，我想要求雨，是不是你意思即是 这一样东西都啱的，在有些西片里面有当然它有少少放大，即是例如它现在去驱魔的，那我不是讲某一些教派啦，风神赐我力量，那当然啦，你说刮风刮雨，那它是驱魔啦，即是将我好像看那套片是吹走吸血鬼的尸，你当是真先啦，即是它是求这些的，就是大自然的因素，他们叫做白巫术。 白巫术 是了。那黑巫术是什么呢？黑暗的力量。黑暗的力量大家会想到什么？撒旦。其实很多人将黑暗的力量、黑巫术永远跟撒旦挂钩的。其实撒旦只是他们一个表表者。 一个表表者什么？ 严格来说是他们的领袖。黑巫术的领袖。其实黑巫术不是只是求撒旦的，求魔鬼，魔鬼有72只的，其实在有经书记载，即是哪只打哪只，这只有什么 function，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魔鬼世界是有另外的一套讲法的，其实黑巫术就大致上分，其实在柬埔寨又好、东方的巫术又好，是没有分黑白巫术的，他们只是巫术就是巫术，他们只会分两样东西，龙婆，龙婆就是和尚，阿赞，阿赞即系师傅，即系其实咩师傅呢？在家修行嘅师傅啫嘛。 咁但系你正话讲话，其实两种，譬如西方同中、东方嘅巫术都有一啲共通点啊。咁系咩？ 就 系 大家练嗰个内修咯，同埋练嗰个集中精神咯。 嗯、 其实而家你见好多戏又好，或者坊间又好，佢落巫术或者做任何嘢，佢第一样嘢系合十啦，眯埋只眼念经。其实念经嘅意思，即系将你嗰刹那精神系集中到巅峰啊！即系例如我，举例啫，我念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就等于情况嘅。咁我每次念一二三四五六七，我潜意识系啊，我而家 concentrate 紧喺情况。例如我念床前明月光嘅，呢、这个系诅咒人嘅。咁我逢亲念床前明月光就系诅咒人。咁有一个问题，我想其实我讲过好多次，如果一个巫师系咪唔可以讲嘢做唔到巫师咧？所以经文某 唔系我唔明啊，我唔明呢一点，你可唔可以具体啲讲多次，即系点样？一二三四五就点啊？ 其实咧，而家坊间咪话好多，大家最紧要一样嘢共通点系练习个念力啊嘛。 吓， 但系而家好多坊间就系话，例如我念经嘅情况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咁个个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即系我潜意识已经输入咗呢一个系情况啊嘛。其实可以唔会咁做噶嘛，可以唔使咁做嘅。其实最紧要个共通点系大家嗰个意念力系练嗰个。刚才讲过啦，练嗰个边一个嗰个意念力，例如我练完嘅，我一个人等于十个嘅，我你练完嘅，一个人等于一百个嘅。其实西方同东方又好，据我所知啦，甚至系非洲都好，所有佢系嗰啲经文系唔同语言噶嘛， 系 佢只系嗰个下集中精神嗰下，大家都系一样噶嘛， 大家都系一样的。 假设两个巫师行埋一齐，东方同西方，佢斗咩啫？佢唔系斗大家识念经念得多嘅啫嘛， 系斗大家嘅念力边个强？ 边个强？我可唔可以影响你咯？你可唔唔会话拿刀拿枪嘅，即系互片嘅，即系大家就算系越洋嘅，你咪有时听到好多资讯就话喂两个越洋斗法嘅， 真系有嘅， 有嘅，但系而家就少啦，打呢啲咪得咯， 唔 系即系我老唔系讲笑，讲真嘅，喂， send 个 email 系咪 email？ 我唔知打呢啲快啲，系咪我徒弟得罪你啊？喂，咁我同你 拆掂佢， 系拆掂佢，唔使搞咁多嘢嘅，系嘛， 唔好嘥神啦。 系啊，使乜人开个坛厅，无啦啦拎茶出嚟搞一轮嘢，系咪？兜入面啲嘢， 讲掂佢，讲掂数就算啦， 快靓正啦。一个系呢啲，所以头先我讲呢句，我见你否大快啲，呢个系事实咯。 我以为 IDD 可以点样可以护工呢、原来就是拆掂佢嘅咁样。OK OK， 咁但系好啦，讲咗咁耐啦，其实我有咩方法？可以避得开人哋嘅巫术咧，即系嗱，譬如好似我咁样，即系小弟出咗嚟做节目都得罪咗唔少人， 唔会嘅，你红嘅， 唔好咁，千祈唔好讲，我得罪咗唔少人噶，假设咁就算啦吓，咁啊， 我都驚俾人落毛術啊，我都驚俾人落鋼頭啊，咁樣整我。我點樣做可以避免到咧？即係會唔會話喂，師傅，我驚俾人落鋼啊？你可唔可以保佑我，定係點樣咁樣？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啦，頭先我喺第一、第二節都有講，每一個幾度行高嘅巫師，第一佢唔會無啦啦搞你啦。第二，一個十善嘅人係搞你唔到，十就係一至十個十啦，善就善良個善啦。咁好啦，有啲人問話點為之十善啊？唔係一定俾錢嘅。咁你有時話好似講嚟講去啦，讓座俾啲孕婦啦，即係你見到人哋攣低咗，咁你起碼幫人報警啦，你唔喺度睇啊嘛，大佬。同埋有如果我你話我銀根鬆動啲嘅，你可以去救助或者養助一啲第三世界國家嘅細路仔。咁我自己建議啊，最好 你都做緊 嘅 冇？ 有做緊嘅嚇。養咗一啲咧，講得難聽啲有缺陷嘅，甚至可能智商係有問題嘅。當然我會揀啲唔靚嘅啦。 咩叫唔靚？即係譬如可能個 即係有啲甩漏啦，有啲甩漏啦，我哋咁講啦。因為點解咧？生得得意，咁一定唔會肥嘟嘟噶啦。佢要你救助佢肥嘟嘟，唔使你救助佢啦。即係你話俾生得個即係五官端致標誌嘅，咁通常俾人領養曬啦。咁你話就算佢有缺陷、有甩漏、傷殘、智商有問題，佢有權生存噶嘛？佢都唔想噶嘛？即係我自己個建議就會話呢啲會係首要咯，幫咗啲先。其實如果你長期咁做，有錢有錢做，冇錢有冇錢做，或者你話去一啲真正嘅慈善團體，去做下義工咧，你已經係一個十善人噶啦。甚至你話唔係喎，咁我喺街買一支旗得唔得？得。 即係甚至你行過有隻蝸牛，執起佢擺埋一邊，唔好俾人踩死咁樣。 其實佢都係生命，都得嘅。即係其實最緊要一樣嘢， 即係冇分 出心。 冇分你救只蜗牛定救个小朋友，冇分你救只狗定救个人， 一样嘅。有啲人中意帮动物 ，OK 噶。咁你话有啲人帮你帮人嘅 ，OK 噶。咁如果你话净系执晒去一边，咁其他你冇人帮咯，其实冇所谓嘅。你自己出心，第一你认为做咗自己舒服嘅，第二你做咗之后，你唔好谂住成一样嘢，我今日做咗善事啦，我有几多福报咧？你 冇得计噶， 冇噶，唔好谂，你全部出发自己做完舒服，呢啲就慢慢慢慢，你嗰个叫做功德口咧。不会搞你的，就算明是你叫做讲得难听一点， 仇家 仇家他要落你起码打了个折扣，一定打个折扣。即是我举个例子，今天有个车来，假设是我会撞死我的，我平时有人问过的，我行善积德那会怎样拉拉你，那你顶多是撞到昏迷的，本来今天是碌扁你的，但又有人问过一个很绝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我日日杀人放火就行了。是啊，你讲得很好。如果你 日 佢阿环念架车都要车死我噶啦，车扁唔扁烂晒都系咁死。嗰人问得我好精彩嘅呢个答案， 即系讲紧一个哲学理论，人生轨迹咁就 系啦。咁 系咪都死噶啦？ 系啦，咁我不如我有咁坏做咁坏咧，错啦。 点解咧？ 如果你去有咁坏做咁坏咧，呢架车件事系唔会改变噶。车落嚟 你都系死噶， 一定死，有机会伤及埋你屋企人咯。其实死得即系嗰个恶报啊！最厉害就是你眼见你身边最深爱的人死，最后先到你那一下是最攞命的， 即是这个叫做祸不及家宜呢。 是啦，所以就是啲人谂嘢唔可以去谂呢个方法，怀念我都是一定车死的啦，不如我家人老了乜都做晒，有咁衰做咁衰，咁我咪冇禁忌咯。怀念都系咁啦，唔系咁谂噶，呢啲系已经系谂歪晒噶啦。总之 咁，但系咪哲学咁讲？咁即系话你所做嘅嘢其实。会影响到你家人的命运的， 会的，调翻转啫嘛，风水阴地，嗱，我撑开少少讲啲咁多，咁点解有啲人咁讲究咧？点解一定要撞咗咩五龙归月嗰啲戊月咧？有嘅，如果完全冇，咪求其撞咪得咯，有些少嘅。 OK， 我嗰日咧有一次同你喺度食饭咧倾偈咧，咁你就讲咗一样嘢，即系话咧人生就冇得改嘅， 系。 即系你嘅命运冇得改变， 大致上冇得改， 系啦。但系咧，唯一一个方法咧就系你要做善事。 系呢个真嘅，即系调翻转啫嘛。你话算十年命，咁我好啦，哇！十年算咗我好个话帝王之命，好啦，我出到转头就杀人放火，你下秒已经改咗你条命噶啦。即系你话人生， 即系大轨迹唔会改， 系啱晒。 但系你会 细节嘢会改，咁你话唔系嘅，喂，算咗我条命。哇死 大富大贵咁样，咁我去做坏事，咁改得几多啫？可以变做点咧？ 具体咧就要 K by case 啦。 但我可以讲一样嘢咯，若然未报嘅时辰未到啫， 因为一报就好大镬啦。 积埋积埋啫嘛，你好似一个病毒一爆，你咪领嘢咯。即系同埋我哋个思想咧啱嘅，唔好咁谂咯，做咗自己开心咪得。即系唔好话啊呢件事事啊，我让座俾呢个人，我好开心啦，唔系咁咯。即系 唔系咁让座俾人系开心嘅。 即系喺我心目中咧，我自己中意让座俾孕妇嘅， 系 因为我谂嘢啊， 一帮就帮两个咯， 系啊，一帮帮两个啊嘛，有一个未出世，有一个喺度噶嘛，即系我会觉得啊，我会好开心， 计条数着数啲咁样。好啦，嗱，就系仲有几分钟时间啦，我真系想问一问一个问题，即系。成日就听啲人讲降头，咁你正话开始之前你就讲咗一样嘢，就话譬如嗰啲呕蜈蚣啊，呕只龙虾出嚟都好，嗰啲叫做蛊， 蛊 系咩嚟嘅？ 其实蛊咧，如果你喺现今嚟解释咧，你可以用细菌学去讲噶，因为其实蛊咧相传啊，其实至今都冇一个人行出嚟话，诶、我识蛊嘅，嗱、我示范一次俾大家睇， 哦， 系冇嘅。但一路谣传， 即系唔系一个科学性 repeatable 嘅一个实验， 系啦，佢就系一路谣传落嚟嘅五毒。何谓五毒？蛇、蜈蚣、甲拐。嗱、甲拐同青蛙唔同啊，甲拐个背脊有毒噶吓。蝎子、蜘蛛，蜘蛛又拎只毒个蜘蛛，唔系拎只普通嗰啲蜘蛛。咁、就五只相传就摆落个瓮度嘅。嗱，有啲人咩摆十字路口唔系嘅，摆落个瓮度互相食啊， 厮杀。 食剩嗰只就拎佢出嚟磨粉，跟住就加一啲特别制嘅草药，咁咧就落喺你度食嘅，咁咧有啲人就话， 系落喺你嘅食物 食物度食嘅，一定要食嘅，唔嗱有一种讲法， 即系嗰啲 CIA 做嗰啲嘢， 有一种讲法好劲嘅，空气都传播咗到嘅，但我就唔系好信话空气去到传播，如果去到咧，我谂好多人唔掂噶啦，但 系 就话摆落食物度，咁有啲人就话啊，佢加咗经文啦，咁咧就喺呢个。肚里边爆开晒啊！啲蜈蚣就其实唔系嘅，佢只系将嗰啲嘢好似一个卵咁啊，挤落你口度，咁嗰个人嘅体温，同埋你里边有养分噶嘛，佢食下食下，咁佢咪喺里边生长咯。其实你听所谓嘅资金，得一单电台讲过话有一个人喺手术过程中咩嗰啲肝啊跌到周围都系嗰啲我媽又講你聽係邊個？嗰、那個蟲啊，你未見過有人話打張報紙， 有報紙寫下 中蠱毒死冇嘅，傳又好犀利啦。又話嗰個人咧入咗醫院，好似你話齋啦，只雞都嘔埋出嚟嘅，冇可能。我至今未見過你話嘔一啲綠色啊，或者一啲惡臭嘅嘔吐物，我見過。咁我咧歸咎佢腸胃唔好嘅。 咁其實嚴格嚟講，即係話蠱其實係。 一种 唔系法术嚟嘅，系 physical 嚟一种物质性嘅落毒。 其实严格嚟讲，你可以话落， 即系我落二恶英落去毒你一样嘅啫嘛，系咪？其实系咁讲。 而家呢个科学化啦，咁我哋可以咁讲嘅。其实落蛊嘅朋友，我哋叫蛊师师傅嘅师，佢系一位好叻嘅毒王。即系我哋古时咪啊好劲啊，有医王有毒王啊嘛，佢系一种落毒好快嘅人，同埋佢系好明白嗰种细菌学理论。即系喺我所认识啊， 即系特工嚟啦， 古时啦，即系唔会话有啲人话唔系，要放条蛊毒啊，嗰条蛊虫啊，好夸张啊，讲到讲就多啦。 即系其实佢唔系法术嚟嘅， 严格嚟讲，我觉得唔系咯，我自己觉得 严格嚟， 我认识唔系咯，佢系一个细菌学咯。 即系如果个人中咗蛊咁咗嚟求你咁点咧？ 好简单嘅啫，我会建议佢睇医生。 因为嗰个人中咗蛊，佢唔知道个实质嘅。理论蛊其实就唔关法术事嘅， 严格嚟讲系唔入法术， 只系一种物理上高嘅可能俾人落毒，食物俾人落毒，或者系落咗啲虫嘅幼虫咁样嘅嘢咁。 大致上嘅蛊毒系唔关法术事嘅，但反而蛊咧佢系有咒人嘅嘢，呢个迟啲先讲。但系而家我哋而家所有人普遍认识嘅蛊毒系唔关法术事嘅。咁你话去到入血嘅，就算 入血嘅， 因为你啲蛊毒会入血噶嘛，因为你食咗入去啊嘛。佢爆咗虫出嚟咧，就算一个几叻嘅师傅咧，解唔到嘅。而家你有阵时喺度， 即系嗰啲系 physical 嚟嘅嘢，你其实要去揾 导虫或者去揾医生啦。即系你话，而家你坊间嗰啲咩拆你几嘢啊，你喷啲虫出嚟啊？电影桥段我见好多， 或者系 网上都有 讲嘅， 系啊，但我就未曾遇过呢啲真实个案咯。 系， 即系 你遇过最真实嘅个案就系譬如好似呕啲污糟嘢出嚟啊， 呕啲污糟嘢啊。最得人惊就系我有讲过啦，成半边面陷咗落去啊，系好夸张嘅嗰个。 咁但系嗰啲医学有得解释嘅？ 医学上系解释到嘅，但系 類似好似半邊面陷咗落去嗰邊咧。 嗯， 醫生點醫都醫唔好。佢個爸爸係醫咗兩間廠啊，有廠噶、 嗯， 都唔得。 嗯， 佢哋屋企係唔信呢啲嘢噶。最後叫做誒是但啦，試到冇嘢，試人哋朋友介紹試試啦。係好多叫做離奇嘅嘢出現咗咯、 嗯， 連個。再長啲， 例如咧，例如咧， 例如嗱，我嗰陣時成日講啊，人哋話我黐線嘅，其實我就想試俾嗰個家人睇，究竟佢係真係叫做俗啲講咗領乜嘢啊，定話心理上啊，定話佢認住啊？咁我就買咗三杯水嘅， 嗯， 其實嗰三杯水就流嘅， 嗯， 係普通飲得嗰啲水嚟嘅啫。咁我就同佢媽媽講，我特登的佢媽媽埋一邊。大大聲聲咁講，即係講到咧，你啱啱聽到嗰啲嗱，其中一杯咧就千 心理暗示啦， 係啦，千年聖水啦。嗱，如果佢堅嘅咧，一飲呢杯咧，佢就好似俾火燒咁嘅。咁你第一聽到啦。如果你係心理狀，你未掂杯水你就嗌啦。 嗯， 咁啊嗱，咁我就行埋去當冇事啦。嗱，呢度有三杯水，祝福過嘅，你試下飲下睇下乜嘢反應啦。咁佢就照飲，一位女仔嚟三十歲到咯，喺度飲，飲完三杯冇嘢喎。咁、佢就同阿媽講一句。细细声，但我听到又，咦都唔得嘅，饮晒咩祝福水，一啲效用都冇啊！咁好啦，咁我同佢阿妈讲啦，嗱我又攞多一杯，呢杯你就当喺里面斟出嚟，其实我整好晒噶啦，呢、杯就系所谓念个经加持果，你当神怪啦，你唔信当古仔听啦。佢饮完之后咧，佢一揸杯水咋，佢饮一啖，有啲水滴到呢度咧，佢觉得好痛啊！揦好好似火燒咁啊！ 其實心理嘅啫， 咁你當佢心理啊。咁後屘我哋用咗好長時間，叫做同佢叫做解呢、一個，其實佢係俾人咒嘅。但係第二個教派，其實呢個咒係牽涉到一啲關於點講啊？嗰、那個人想得到佢，但係攞曬佢生辰八字。其實所以成日我哋叫唔好立亂俾生辰八字人，其實做到你嘅。 嗯， 咁想得到佢、那個女仔唔使咒佢咯。咁你最緊要係咩個樣嘛？佢就毀你個樣。啊，其實好恐怖嘅。當日有啲朋友喺度啊，甚至啲徒弟仔喺度啊，食緊飯嘅，個個都有嘔。 嗯， 佢係好靚女嘅呢邊面，佢係呢邊面係冚住頭髮嘅。咁佢都同我哋講：啊，你哋唔好驚啊！咁我哋有啲人話：，誒有咩未見過啊？你咁靚女一鉗，基本上係呢邊係骷髏骨嚟嘅，係包住層皮嘅啫，係成個冚咗落去啊！ 嗯， 咁当然啦，我哋唔可以影客嘅相噶嘛，即系变咗而家嚟听有一个奇案，嗰人喺度噶。 嗯，咁但系佢其实严格嚟讲，佢系中咗蛊。 严格嚟讲，佢系中咗某一个另外一个教派嘅降头。 哦，降头 系啦，佢蛊嗰个，因为佢系日日去令佢去觉得自己陷啊，点知日日而久之，佢成半边面黑。点讲咧？可以咁讲。嗱，你假设将我而家要边面分开两边啦。唔好理呢边咁多肉嗰边啦，呢边系净系得层皮包住个骨噶。咁你话点样做到出嚟咧？ 嗯，系咯。点样咧？正如你先前咁讲咧，心理作用嘅话，点做到咧？ 系啦。咁佢咪喺佢个念力度影响佢嗰个潜意识咯，嗰、那个脑电波咯。咁你咪其实如果讲得再科学化啲，佢影响你脑电波做乜鬼啫？除咗令你精神有啲错乱之外，佢系影响你个生活习惯啊嘛。 嗯， 你瞓咗觉，我咪 call 醒你啦。 嗯。 你明唔明？ 咁但系我成日瞓着觉拖醒都唔会烂半边噶，成个烂噶应该。 佢嗱，据我接佢个 case 嗰阵时知道啦，佢系有少少，亦都系用到阴灵嘅力量噶。 嗯， 佢直头系去扑佢啊！因为我又本来唔想喺度讲得咁 V 混混嘅，我知道个节目唔中意，但系变咗一样嘢就系话，到而家为止，佢个面其实治疗咗佢大约七年几啦。佢差唔多方面好翻曬咧，大概九成到啦，仲有少少。你其實你望落去望到好似咧，俾人撳到咁嘅，都頗為恐怖嘅。 嗯嗯，好 好 好啦，嗱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呢一集咧，我相信或多或少都會令到我哋嘅 M G 十三嘅聽眾咧，就聽多少少嘢，理解多少少嘢，究竟 分享下啦。 一啲我哋成日所讲嘅一啲叫巫术啊、蛊啊咁样嘅嘢咧，系一啲咩嚟啦？咁啊，所以咧今次希望咧俾到一啲新嘅信息或者一啲新嘅知识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啦，咁样。咁啊，我相信我自己觉得我好开心，我几中意今集嗰个气氛，我觉得 即係用一個唔好好迷信嘅角度去睇嘅一啲有啲解釋得到嘅嘢，好清晰咁講，唔好話成日都話俾人落降頭啊，大佬你跌咗部 DV 機落地下又俾人落降頭啊，係咪唔見咗個 iPhone 又俾人落降頭啊？ 同埋 原來 嘅嘢好多都可以解釋嘅，即係而家冇嗰套啦。喂，我係師傅，我話乜就乜，唔係咁噶啦。 嗯 ，OK， 好咁啊，嗱，再次啊，多謝曬啊，洪師傅啊，洪仔師傅上嚟啦， 多謝 MJ13。 咁啊，如果聽眾大家覺得喂聽得唔夠厚啊，咁啊留言啦，咁我哋再揾下。阿洪师傅上嚟再拆解，另外多啲更加 多谢晒 有趣啲嘅嘢。 好啊，多谢圆网台。 好吧，好 ，OK， 好，我哋下个礼拜继续 MJ 啊，提提大家吓，而家呢一刻你好谂只嘢跌低啦， 跌低， 用你嘅念力去谂。OK， 我哋下个礼拜继续 MJ 13，系咁，拜拜 ，Thank you， 拜拜。